老于由于洛生演播，刘晶由陈兆雄演播，黑牛由谭维红演播，蓝天由程小桦演播，周达由徐峰演播，副局长由张明炬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明根、叶新民、宋子平、姚基文、苏东升、金小静、王杰、王正、张静露、方歌、高龙海等。解说丁建华。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，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。